而個課時咧就由本來嘅三年總共250個小時咧，大約係削咗一半，即係大概咧得翻百幾個小時嘅啫。至於咧係獨立專題探究啦，亦都會由原本嘅一定要做，而家就變咗咧，即係會冇咗呢一個部分啦。而教科書咧，亦都需要送審。設立一個適用的書目表，大家如果是記得翻咧，即係較早之前咧有一個嘅檢討小組咧，就係、是、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咧，喺九月嘅時候先至係發表咗一份報告嘅啫。咁嗰陣時咧，其實都係講緊咧呢一科係繼續維持翻必修必考嘅，亦都咧係維持咧而家嘅一到到五星星嘅評級制度嘅。咁當然其實個嗰陣時嗰個報告都有話係要縮減嗰一科嘅內容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即係俾學生去揀咧，佢可以唔做獨立專題探究部分嘅嗱。咁不過咧，而家政府所講出嚟關於高中通識科嘅改革咧，似乎就係同當時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嘅最後報告嘅內容咧，都有幾大嘅差異啊。而另外咧，可能大家亦都會問咧幾個問題嘅啊。第一就係個課時由原本嘅三年總共250個小時削到得翻一半，大概百幾個小時。咁好啦。究竟剩低嗰啲課時會係點樣處理呢？會係由剩餘嘅核心科目去分咗佢啊，定係咧會俾學生揀多其他嘅一啲嘅選科呢？另外就係喺大學入學方面啦，而家我哋係要有3322依個最低嘅入門嘅門檻啊嘛，就係即係講緊四個嘅依個核心科目。咁但係第二時，當通識科啊或者唔知叫做乜嘢名嘅科目啊，佢即係分咗合格同埋不合格嘅時候，對於大學入學又會有冇啲乜嘢嘅影響呢？另外啦，就係而家咧一啲嘅師資培訓機構咧都有提供緊課程咧培訓通識老師嘅。咁第二時呢啲嘅課程又需要點樣處理呢？而現有教緊通識科嘅老師，由於課時已經大量縮減咗啦，又會唔會係需要咧再去重新調撥教過其他科咧？又會唔會係引起咗教育團隊嘅一啲嘅震盪咧？另外呢亦都呢兩日都有人討論啦，就係話嗰個嘅課程內容啦，就會變咗呢係要學習國家發展啦、憲法啦、基本法啦同埋法治啦，咁同埋呢係會係提供一個內地考察機會嘅。咁有啲人就形容喂呢、這個其實似乎同嗰陣時提嘅國民教育科呢都幾類似喎。嗱，關於種種問題你又點睇，不妨打嚟1872311講一講你嘅一啲睇法啦。轉頭返嚟呢我哋同大家呢去仔细探讨呢个嘅题目嘅，不过咧而家读紧通识嘅同学咧就唔使担心，暂时咧就唔会影响你哋嘅。不过政府方面就话咧，希望出年九月咧已经可以推行新嘅课程啦。如果咁样数下数下，其实剩余咧去讨论新呢个嘅课程嘅内容咧，剩翻时间唔多嘅啫。你有咩睇法咧？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大家好，我是李文足球队的教练陈晓明。在过去的疫情，本地足球因为联赛停止、球场关闭，甚至球队退出，对球坛造成严重打击。几经辛苦，新一季港超联开锣了，希望球赛不再受疫情影响之余，也希望球迷入场支持自己喜爱的球队，一起支持香港本地足球吧。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 风，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今日咧呢个小时会同大家探讨一下通识科未来嘅改变嘅系高中嘅通识科。电话旁边咧，请嚟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嘅主席刘锦辉嘅。刘锦辉你好， 系你好啊。 系嗱，作为一个通识科嘅教师啦，你哋听到施政报告有呢个咁样嘅建议同埋内容嘅时候，有啲乜嘢嘅初步嘅评议啊？ 我哋都觉得咧系比较突然嘅。 因為在九月的時候呢，課程改革專責小組呢當時的建議，即是最後報告的建議呢，就是維持必修必考啦，同埋現有的評級制度。我諗業教呢都好期望教育局係即係遵從返當時呢個專責小組嘅建議啦，維持返現有嘅情況嘅。但係就冇諗過突然間會喺即係施政報告下竟然會有一個篇幅呢係關於通識科，同埋就喺一兩日之間呢突然間宣布係合格與不合格，所以都係一個比較突然嘅安排嚟嘅。 嗯，但是不如初步看一看政府现在所公布的那个的即内容，第二时不知道这一科叫做什么名字，但是它会都大幅去削减课时，削到得一半而已。现在本来通识科就是有六个单元的嘛，那就十二个主题的嘛。其实过往都有一些的意见就觉得都会比较繁重，即是所学的东西其实都比较多。那好了，现在它就说削减一半，还有就是会加强了学习国家的发展、宪法、基本法和法治。你初步看起上来专论学习国家发展、宪法、基本法和法治这部分，和原来的通识科的课程的范畴相差多远？ 我想是有一部分呢其实是本身已经是相关或者是重叠的。譬如在今日香港那个单元里面都有讲到香港居民一啲嘅基本嘅权利同埋义务啦。咁我諗呢啲权利同义务呢都係返返去基本法嗰度嘅。例如有言论自由啊，有新闻自由啊，咁呢个我哋都会即係到时呢係讲返基本法嘅。而喺现代中国嗰个单元呢，因为都会讲到譬如而家中国嘅综合国力啦，未来嘅发展等等，其实都会去到一啲国家嘅发展嘅内容嘅。而家每一本教科书呢你都会揾到嘅。咁所以我諗呢其實都有一部分呢其實本身呢係已經講緊㗎啦。咁由於琴日局長都冇講到嗰、那個新增嘅憲法啦、基本法內容係佔幾多篇幅啦，或者新嘅即係削減咗一半之後又剩返啲乜嘢單元喺度乜嘢唔喺度，我哋都未清楚嘅。所以其實究竟有幾多重疊幾多係差唔多呢就唔清楚啦。 咁但如果我听你咁讲呢，即係似乎有一啲部分呢原本喺个課程入面都係有㗎啦。咁个可能个分别就係会唔会係增加咗嗰部分嘅内容，或者係嗰个方向点样去处理啦。咁但係佢而家係话缩减一半嘅課時，即係六个单元入面十二个主题其实就都已经冇咗一半喎。即係你初步睇起上嚟，或者你哋估计，或者你哋点样评估有边一半系可以系冇嘅咧？如果我哋系要加强宪法、基本法同埋法治嘅相关嘅部分嘅时候， 我谂呢个咧就如果斋用琴日嘅即系讨论咧，就好难判断嘅，因为而家咧二百几个课时里边咧，其实有超过即系理论上啦，有超过咧即系八十个课时咧，应该攞嚟做独立专题探究嘅。咁所以而家咧嗰部分就局方建議就話刪除啦。咁所以如果而家咁樣扣翻嗰八十，咁可能都剩翻本身已經係百幾嘅咯。咁而琴日局長又講緊係大約一百，咁我想知究竟係刪減幾多咧，都唔清楚嘅。咁而本身喺嗰六個單元裏面咧，其實咧喺業界入面都有經常嘅討論㗎啦。因為畢竟個課程咧運行咗超過十年，其實有啲嘢我哋都明白咧，可能係有啲重複啦。有啲可能已經比較過時，要需要與時並進，咁呢個我哋都明白嘅。但我諗喺個課程嗰個嘅增刪優化咧，應該留翻俾業界專業嘅討論。事實上咧，局方已經係成立咗一個嘅即係獨立嚟由由呢個業界成立嘅即係檢討一個嘅即係新嘅課程嘅即係一個委員會，佢哋都開咗幾次會，係討論緊個課程噶啦，就留翻俾即係專業嘅討論嘅。咁所以而家究竟係刪咗邊啲，冇刪邊啲，刪幾多咧，都係未清楚啦。 同埋如果初步咧咁样去睇法啦，因为原本咧，通识科咧就都系经过即系好详细嘅讨论咧先至出噶啦。就系、是、如果我哋睇翻历史咧，就要睇翻即系教育统筹局2005年嗰份334嘅报告书啊嘛。咁嗰阵时就话咧，通识教育科就成为即系三年高中课程嘅核心科目啊嘛。而佢个宗旨咧就系、是、透过探究各类嘅议题，以扩阔学生嘅知识基础，加强学生对社会嘅触觉，同埋咧亦都系希望咧，系帮助学生咧联系到唔同范畴嘅知识啦，扩阔视野啦，亦都咧系帮助到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有信心咧面对未来嘅挑战嘅。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即系而家政府所简介嘅部分，对 於頭先我所引述嘅即係當年推行通識科想達到嘅目標，即係你有冇啲乜嘢嘅睇法，或者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問題呢？ 昨日局長咧就講咧，呢一科嗰個宗旨咧，喺未來大部分咧都係應該保留或者會保留，但我諗咧就未去到一個好實質嘅地方，邊啲保留啦，邊啲未保留。咁而實際上而家係即係個課程亦都係刪減咗，但唔知刪減咗咩單元啦。咁而嗰個考評都少咗，即係考評都淨係分為咧即係合格與不合格。我諗我即時即係我哋可以想象到嘅咧，就是、其實考評嘅等級。所以其實都是提供緊咧一個回饋嘅，學生藉著不同的等級咧，知道自己學習嗰個水平咧去到邊度，邊啲技能掌握咗，邊啲技能未掌握。其實呢個都是一個即係多元學習咧其中一個嘅元素嚟嘅。喺2000年嘅教改報告咧，其實佢都有講到呢一個部分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比較即時嘅影響係，如果同學喺呢一科入邊有好即係深入嘅分析啦，有好多趣嘅表現。但按照新的評級機制呢就沒辦法顯示出來了，因為只是需要達標和不達標。那我想這一方面呢就是不是真的配合到一個即是鼓勵學習或者鼓勵多元學習的目標呢就不明顯了。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啦。咁啊，刘锦辉，其实过去咧喺就算系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嗰份嘅报告书咧，就话嗰个独立专题探究咧，即系可做不可做咧，都已经引起咗你哋即系通识教育嘅老师咧都几大嘅关注啦。咁而家就直情系冇咗呢部分啦。咁但系咧，佢就话会提供一个去内地考察嘅机会嘅。咁亦都话嗰个考察咧唔系咁简单嘅。今朝早局长都有补充咧，其实系真系要系即系可能系写晒报告啊，即系访问唔同嘅人啊等等咁样。其实你觉得如果冇咗嗰个嘅独立嘅专题探究，但系取而代之就系一个内地嘅考察机会，即系对于学生嘅教育嗰方面嘅悲益会系有啲乜嘢嘅改变呢？ 我谂系个分别在于咧，独立专题探究容许学生咧系自己拣题目嘅，所以其实咧我有六个单元，由即系个人到香港到全球到中国环境啊卫生，同学系任拣嘅，所以咧佢朝就着佢有兴趣嘅题目咧就可以去即系选择自己去做嗰个研究，自己去选择研究方法，老师咧从旁协助嘅啫。咁所以如果而家即係改為一個內地嘅考察呢，咁即是話嗰個嘅題材呢就基本上只能夠同內地掛鈎啦，咁即係主要同內地掛鈎啦。咁所以變咗係好大呢，咁限制咗學生呢嗰個嘅發揮嗰個空間啦。畢竟其實佢哋獨立專題探究都係呈現佢哋一個多元學習嘅能力啦，同埋如果比較理想嘅做法呢，應該配合學生本身嘅興趣啦，佢嘅能力呢去到即係，所以就係呢個精神就等佢哋自己去安排嘅。咁所以而家如果係即係變咗好似一個比較即係獨單一嘅研究方向，或者嗰個題材係比較即係相對比較窄咗，冇以前咁闊呢，我諗都係限制咗呢個多元嘅呈現嘅。 讲返呢教师嗰部分啦，咁因为即係缩减咗一半嘅课时啦，咁我相信对于通识老师嘅需求呢都会係减少咗嘅。咁嗱，局长就话呢，即係当局会为受影响嘅教师按佢嘅个人兴趣同埋过往任教其他科目嘅经验呢提供协助去适应转变。你睇起上嚟系咪真系可以？即系你教咗成十一年通识科啦，分分钟有啲系咪真系咁容易转去靠其他科咧？ 呢个就有即系起码都有两几个层面去谂嘅。第一就系因为要见到个新课程咧，先至知道嗰个转型系即系容唔容易嘅。譬如同以前嗰个课程系相差几远咧？譬如可能有部分好多都是重複的，只不過優化，咁可能容易啲適應啦。如果好多都是好新嘅、好嶄新嘅題材，咁我諗個又要即係複雜啲啦。咁而實際上而家咧，每間學校佢擁有嗰個通識科嘅老師嗰個配搭咧，係好校本唔一樣嘅。佢有啲可能就兼教就會多啲，有啲可能主教又會多啲，連資可能都唔一樣嘅。所以最終究竟嗰個老師個安排點樣？其實要去翻個好校本嘅方法去處理。况且咧，而家佢讲紧系最快系明年九月啦，但系其实冇一个咧好确实嘅时间表嘅，咁所以唔同嗰、那个即系嗰个缓冲个空间嗰个年有几多咧？譬如系缓冲一年、五年、三年，唔系完全唔一样嘅。我呢方面都要咧，局方咧进一步交代澄清啦。 但系基本上因为都削减咗一半课时啊嘛，咁照道理即系就算去兼教都好，其实都理论上系咪应该？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想同大家呢个小时讨论一下咧，有关于通识科嘅高中通识科嘅未来路向。电话旁边咧，我哋又继续揾翻咧头先喺新闻之前同我哋倾紧嘅通识教育教师联会主席刘锦辉，刘锦辉。 系你好， 嗱，头先就问到一个问题啦，就系因为出年九月咧就要去改一个新嘅课程啦。咁如果就算老师继续任教嘅时候，咁究竟嗰个准备功夫做得有几多可以系做得到咧，或者够唔够时间去准备咧？咁你头先就首先提到就系嗰个评核及格与不合格嘅问题吓，你继续啊。 冇错啊，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未来嘅试卷。究竟個安排係咪同而家嘅試卷係相類近啦，定係會係點樣嘅呢？因為畢竟個課程如果係有所改動呢，可能嗰個嘅即係試卷嘅安排啊、個時限啊、各方面可能都會唔一樣嘅噃。咁如果同而家嗰個有好大嘅差距呢，我諗適應嘅時間呢係即係又要再長啲啦。况且亦都要好睇咧，即系跟住都可能嚟紧九月咧，如果真系嗰、那个即系可能一年教一年啦，吓究竟教育局嗰、那个即系指引啊，各方面或者培训咧，系即系有几充足，或者需要几多时间咧，去到即系培训啦，吓究竟系好似以前即系初期咁样，可能要上100个小时嘅，吓定系还是系另一啲安排咧？所以我谂咧，老师喺呢一个时候都系需要即系等待局方咧，系即系嚟紧进一步嘅交代咯，咁样先至能够即系做好准备嘅。 嗯，另外可能仲有一个关注就系、是、第时嘅教科书咧，一定要送审啊！即系嗱，因为我唔知道过往喺教育界嚟讲咧，点样去了解一个课程架构嘅制定啦。咁到佢制定到课程架构，仲要揾人写书，然之后再去送审。喂，会唔会好问啊？啲时间？ 我都唔肯定，因为咧而家就做紧一个嘅自愿嘅，即系。 专业顾问机制 啦，专业顾问冇错啦，咁已经做咗一次，已经用紧嗰啲教科书啦。但我谂咧，其实我就觉得咧，就系咪有呢个嘅需要咧？吓，毕竟以前咧，局方咧系喺个立法会度都交代过咧，点解通识科咧就啲教科书冇送审，就唔系做漏咗，而系咧当年系一个刻意安排嚟嘅。因为系唔想俾教科书咧，系限制咗学生嗰个学习同埋思维，而且教科书嘅更新程度，当然亦都系追唔上而家社会即系嘅重大嘅议题啦。咁所以咧，其实就要鼓励嘅老师咧，系开发一啲嘅校本配合学生程度嘅教材，促进学生学习嘅。咁所以而家又要即系做翻，究竟个需要有几大咧？甚至乎呢个专业嘅咨询服务都系啱啱开始，一年都未完。咁系咪需要即系咁急？即系喺未评估呢个效能之前，就要去即系做下一步咧？我谂都系呢方面系局方咧要再思考嘅。 最后我想好快地问多一个问题啦。既然咧第二时嗰个科目连个科目名都唔知啦，都会有几大嘅改动啦。咁虽然即系局长就话会系冇弱化通识科嘅意图嘅啫，咁样。咁但系终究都系一个颇大嘅改动，由以往嘅7级评分制变咗做合格不合格。喺咁嘅情况之下，佢系唔系仲适合作为4个核心科目之一呢？因为大学嘅入学就要睇4个核心科目啊嘛，其他3科都系讲紧7级分级制嘅，但系通识科就系另一样嘢，系咪仲需要成为一个核心嘅科目呢？ 我谂系仲需要嘅，因为我谂个评级制度系有所改变啦，或者个课程都未知道。但系毕竟咧，如果按照而家课程嘅即系宗旨咧，我哋系成个新高中学制唯一一科能够咧系跨学习单元结合其他咧唔同学习领域嘅科目嚟嘅。譬如同學喺做考察嘅時候，可能會運用到佢哋喺數學科嘅知識啦，或者地理科嘅知識都唔頂嘅喎。有啲可能研究咧，可能都要涉及一啲即係科學嘅常識都唔頂嘅。我哋係唯一一科咧，係成個新高中學制係有呢個安排嘅。所以我而家咧就睇唔到咧，有即係其他嘅科目咧可以取代呢個功能。既然教改當年嘅目標係要同學有多元嘅學習經歷，同埋能夠將佢哋嘅知識能夠做一個整合咧，所以我諗通識科維持必修咧，都係一個合適嘅安排嚟嘅。 好啊，唔該曬你，劉錦輝，傾到呢一度，麻煩曬，再見嚇。劉錦輝係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嘅主席，電話號碼1872311。咁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就話啦，即係局方咧係無意將通識科咧變成國教科嘅，亦都話咧國家發展亦都係通識科嘅內容之一。而國家同香港嘅關係啊、政策啊同埋世界性議題咧，都會係保留嘅。而具體究竟點樣去處理個課程內容咧，就會交翻俾課程發展議會討論啦。1872311有黃先生啊，你好，黃生， 係你好啊， 係有咩睇法？ 我自己咧，我係反對咧呢個通識科咧變成淨係分合格同唔合格咯。 嗯， 因為我覺得咧，如果一個科目咧冇咗個評級制度咧，嗰科咧我覺得係多餘咯。學生咧亦都冇呢個動機去學好呢一科啦。大學咧收生咧又唔知點樣收，即係計分又唔知點樣計喎。咁就算係一啲唔係必修嘅科，例如中史啊、地理呢啲，我都覺得需要有評級制啦。咁更何況通識科係一個必修嘅科咧，咁就更加應該要同中英數看齊咁樣，要好似中英數咁樣咧，要有呢個七級嘅評級制度咁先至係啱咯。 嗯，咁但係其實過往有一啲嘅議論就係話呢，喺通識科入面佢要去仔細分級呢，其實都有啲難度㗎。咁所以如果分合格同埋不合格呢，其實某程度上亦都可以處理到即係相關嘅問題。咁你又點睇呢？ 你講。 你又點睇呢？即係其實過往亦都有一啲嘅意見係大力支持呢，將通識科變為合格同不合格㗎喎。 我唔贊成咯，我覺得係而家嘅通識科已經分到等級啦，係咪先？ 係啊， 而家已經係分緊等級噶啦，咁都係可行咯，證明佢係。 嗯，好啊，多谢晒你黄生嘅意见。电话号码 1872311, 咁有一啲嘅人士就批评啦，而家呢政府对于通识科嘅改革呢，好似係将以前曾经提过嘅国教嘅科目呢就借尸还魂。咁不过呢杨润雄局长就话唔係嘅，即係无意将通识科变成国教科，咁但系具体嚟讲，究竟个影响会系点样咧？咁啊，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又到咧呢个暖男叔叔去解答大家学英文疑难嘅时间啦。有听众问萧叔叔 mountain 呢个字 mountain 一个山 ，OK 可以点样读得好少少咧？因为咧呢个听众发现到咧，有讲英文嘅人读法啦，同埋佢自己读法咧系有好大嘅分别嘅。第一件事咧就系咧最紧要嗰样嘢就系第一个 syllable mountain 嗰个 mount 咧系一个 l 音嘅 ，l 完之后有个 n 音楞住，听我读一次 ，l l l。后面加个 n 咧就变咗 ound，ok，ound， 咁前面加翻个 m 就 mount，mount， 咁就唔系 man 啦，唔系 man 啦 ，ok， 而系 mount，mount，mount， 咁希望大家听得出个分别，听一次 mount 完之后加个 n，mount，ok，、okay? 我哋所有嘢要喺一个音节里面做晒嘅。Mountain，OK，L L L 完之后 n 音 ，mountain，mountain，mountain。咁如果大家耳仔灵敏嘅咧，可能会听到小叔咧，好似个 mount 咧，好似急停咁样，好似好短咁。咁呢个都系事实嚟嘅，因为通常后面有个 T M 咧，我咧前面嗰个 syllable 咧就会前面嗰个音节咧就会比较短啲嘅。听一次 ，mount，mount，mount，so mountain，mountain，mountain。有啲人咧。好懒好懒好懒嘅人咧，我后面嘅停咧都唔停出嚟嘅，我就咁咧听一次 mountain 咁就算咗 ，mountain mountain mountain 咁啊，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Seal 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讨论紧高中通识科第二时嘅改变噶，你可以打嚟发表睇法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教授啊，黄玉山教授你好。 你好， 首先想请教一下啦，就系你自己咧，亦都系团结香港基金咧，较早之前就发表咗一份嘅报告啦，亦都系关于咧通识科嘅。咁你就系佢哋嘅研究顾问嚟嘅。嗱，嗰阵时咧，你哋个建议咧就系话都系分合格同埋不合格嘅啫。咁似乎而家局方佢地倡议嗰个嘅改变咧，同你哋当时嘅倡议都似乎都几类似，系咪啊？ 系啊。 我想我们这个建议呢最主要呢都是要讲回转头做什么要有这样的改变、啊、我想主要呢在大约2000年前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新的学科呢是希望达到一个是能够融会贯通学生能够明辨是非啊有分析能力同埋最理想呢希望能够达到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即是20年前嗰阵时嘅理想咁㗎。 嗯。 但是实现咗11年嚟之后呢可能呢就有好多问题。即是所以有人话出现异化呢就係话佢达唔到呢个目标咁有好多问题。譬如呢而家变成咗一个纯粹係好重视时事议题嘅一种学科好多时候讨论时事啊咁变咗呢嗰啲新聞啊嗰啲信息啊有啲甚至都唔係真实啊或者未证实嘅时候呢都攞嚟讨论。咁因此變咗好多啊社會人士或者係教育界都有呢個批評嘅。咁呢個亦都係點解導致到要改變嘅原因。咁我諗呢個要翻翻去最初嘅咧，就係為咩事會提出一啲改革改變咧，就會重視翻呢個原因，然後先提出呢個改革。咁我至於你提到話合格不合格咧，我覺得由於現在呢個學科咧，因為佢係咁多呢類受批評嘅地方，而且有好多人都發現咧。好多時候啲人學生為咗高分啊，好多背誦嘅情況啊，咁其實咧就係遠離咗原來想訓練學生明辨是非啊，或者分析能力呢個理想。咁以此其同時咧，變咗佢分辨咗佢好多分數啊，五啊四三二一咧，唔係一定好實際。咁由於呢個學科咧都有一定嘅重要性啦，所以提出咧，如果我哋嗰個評分咧係變成合格不合格咧，咁可能係仲更加係合適嘅，主要係呢個原因。 嗯，嗰時咧，你哋嗰份報告咧，亦都有話，即係精簡課程內容啦，就係深化分析咧、評估同埋討論嘅過程嘅。咁而家咧，佢哋政府嘅建議咧，都係話會重整同埋刪減課程內容，亦都係會重視培養學生嘅正面價值觀同埋國民身份認同，學習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同埋法治，同埋咧提供一個內地考察機會。對於呢一個方向，你又點睇呢？ 我覺得咧，如果培養學生多啲學習，即係正面嘅教育啊、價值觀啊，培養啲社會責任感啊，咁呢個係好嘅。因為我哋在教育嚟講，主要係有三個目的：一個就培養正向價值同埋價值觀；一個就開拓知識；第三個就培養能力。咁過去呢個學科咁多年嚟咧，咁第一點咧，即係培養呢個社會責任感啊、正向價值觀係比較弱嘅。咁所以希望以後能夠加強咧，就我覺得呢個都係合理嘅。咁至於你話即係學習多啲關於即係國家嘅知識啊，甚至香港嘅知識，比如憲法、基本法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合理嘅，因為所謂我哋香港嘅學生，我哋要明白，即係香港作為中國一個部分，咁我哋香港嘅管治啊，香港嘅社會嘅操作咧，都係喺基本法嘅框架底下去做，咁所以對於基本法嘅認識咧，其實都係好需要嘅嚇。有啲人覺得呢個會唔會一個洗腦教育啊？咁我覺得就唔係嘅，因為基本法咧就係一個社會嘅準則，係一個社會嘅章程，即係等於你參加一個社會團體，佢有一個章程。咁你如果唔熟悉個章程，你點樣喺嗰個團體度運作咧？係咪？咁所以作為青年學生咧，佢學習時期咧，如果能夠學習基本法咧，係對佢將來嘅生活啊、工作啊，都係好有作用，而且亦都係教育需要做到一個目標嚟。我諗咁嘅理解咧，就會比較好啲。 但如果是这样理解的时候，其实会不会这个基本上就可以说跟之前的通识科没什么关系，而是成为了一个新的科目呢？ 通识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都要学习社会、学习国家和香港。这个部分其实就是香港和国家的知识，所以其实都有关系。正如刚才刘老师说，他说原来通识教都有这个部分，不过现在这个部分怎样再加強啲，或者係將佢咧係更加豐富啲咁解嘅啫，我覺得。 但係當呢方面嘅內容咧係大幅增加嘅時候咧，會唔會某程度上就變咗可能都減少咗，譬如培養學生其他能力嘅一啲空間咧，即係喺呢個方面。 我覺得咧，我唔知啊，因為呢個教育當局同埋啲老師啊、校長嘅做，我覺得又唔係大幅增加，亦都唔應該係大幅增加，係適當地增加啦。咁原來咧。即係使到我哋學生能夠明辨是非，能夠啲知識融會貫通。我相信通識教育裏面嘅其他知識咧，仍然係一個好重要嘅方面嚟嘅。 由于第时个科目就会变为合格和不合格啦，咁而家我哋大学文凭试就应该系最低就应该要3322呢个门槛啦。咁第二时当有一个咁样嘅转变嘅时候，咁大学收生即系你作为大学校长嘅角度去睇，咁应该点样去睇呢一个科目咧？我哋系应该系话哇佢合格嘅，咁我就已经系已经满足咗一个入学嘅最低门槛啊，定系点样？ 因为而家大学收生咧，我哋睇3322咧，就系啲四科即系主要核心科目，加埋其他嘅科目，譬如其他嘅化学啊、物理啊、经济啊嗰啲，根据你唔同嘅学科咧，佢唔同嘅需求。其实呢个通识咧，都系整个入学大学入学试门槛嘅其中一个部分，即系唔系一个最主要嘅部分，更加唔系一个主要嘅部分。而事实上，由于通识教育呢一科咧，响呢几年咧，即系受到好多批评啦，或者咁讲啦。即系大学收生嘅时候，有啲唔同嘅院校对佢嗰个重视程度已经系弱化咗噶啦，即系比较上觉得佢未必系一定体会到呢个学生佢嗰个学习嘅能力啊，或者去甄选学生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依据嚟嘅。咁因此咧，我觉得嗰位合格不合格咧，个好处就系、是、即系呢科通识科好重要，咁你一定要读吓，你一定要读晒，咁啊读晒合格啦，咁你就得啦。咁啊反而唔使去睇下细化究竟你系咩级数咁样。咁所以從大學收生嚟講，我個人覺得咧，就影響就唔係好大嘅，即係大學會要靈活去處理，睇下將來啲科點樣睇啊，或者點樣嚟到平衡啊，咁我相信唔會一個好大嘅問題。 但係會唔會變咗即係大學佢收生嘅時候都會有一啲嘅轉變啊？嗱，因為而家即係雖然你頭先都講啦，你覺得係影響唔大啦，但係終究咧由有其他嘅科目都係用一個七級評分，而醫科就變做一個合格同不合格，會唔會令到大學去考慮收生嘅時候咧，反而係可能要求學生去有多一科嘅科目嘅成績作為一個參考咧？ 嗱，其實而家大學收生咧。除了所謂四科之後咧，仲有所謂一個 X、兩個 X、三個 X， 即係唔同學校或者唔同學生咧，佢個科目係有啲唔同嘅。譬如有啲學科佢需要四科主科之外咧，加多兩科或甚至三科啊，你有啲甚至一科就得噶啦。咁所以將來咧，我相信會根據嗰個大學唔同嘅大學佢收生嘅標準咧嚟去調節，因為將來變咗呢、這個呢四科主科咧，有一科咧就冇分數噶啦，只係合格與唔合格。咁詳細點做咧？我相信大學有關嘅方面一定會去諗一啲辦法，即係揾到一個妥善嘅辦法咧，係唔會影響到收生啊嗰個原來嗰個咁嘅方式啊，亦都對學生係公平嘅。我相信。 另外一個角度就係會唔會影響到文憑試咧喺國際上面嘅認受性啊？因為即係當初去推文憑試嘅時候，咁嗰個餡啊高中通識科就係一個嘅等級嘅描述噶嘛，咁而家變咗唔係，會唔會影響到個文憑試嘅認受性咧？ 我相信大學外國嘅學校咧認受我哋嘅 DSE 嘅文憑試咧，其實係對香港整個教育制度。幾十二年以嚟嗰個素質嘅一個信心嚟嘅，佢唔會純粹睇以我哋多一科或者少一科咧，就去變咗佢，即係改變佢個信心。正如當年咧，我哋增加通識科嘅時候，亦都好多人擔心，哇！你多咗通識科，啲外國人會唔會唔承認你啊？啲通識係咩嚟㗎？咁一樣擔心一輪，咁結果又冇事嘅。我相信外國對香港嗰個程度啊，佢係一個整體同埋歷史性嘅一個審視，而呢科通識嘅改變咧。只是我哋局部，因為我哋嘅發展嘅需要咧，將佢變化嘅啫。我相信唔會有好大嘅影響。 另外我都想問啦，即係高中嘅課程咧，作為一個通向大學嘅課程嘅銜接啦。咁而家佢將通識科嘅課時就削減一半嚇，咁即係鬆咗咧，大概百幾個嘅課時出嚟嘅咯，即係或者係100個課時出嚟。嗱，你作為一個大學嘅校長，因為過往都有啲聲音咧，就覺得即係而家啲學生咧，就算係一加一 S 啊二 S 咁樣咧，可能就係譬如理科嘅訓練咧都唔夠嘅，或者純理科嘅訓練唔夠嘅。咁你建議？而家有課時鬆咗出嚟啦，咁剩低嗰啲課時點樣處理會好啲咧？係加翻喺其他嘅核心科目啊，定係俾學生揀多幾科啊，定係點咧？ 其實我好同意你嘅講法啦。事實上過去嗰幾年咧，都有啲即係人士對呢個有所批評，特別係我哋大家熟悉嘅徐立之校長啦，佢覺得我哋現在整個世界、整個香港未來都要發展創科，但我哋香港學生嘅科學嘅知識、科學嘅學習、科學嘅時間啊，各方面係唔夠嘅。呢、這個亦都係喺最近嘅 PISA 嗰個世界性嘅一個評級裏面咧，我哋香港嘅理科係 係跌咗落嚟嘅。所以我個人意見啦，嗱，純粹係講我個人意見，我話覺得如果多出嚟嘅時間咧，係不妨咧擺多啲時間喺一啲即係同科學有關嘅一啲課程，因為科學咧其實咧唔係淨係硬性嘅一個實用主義，科學嗰個精神、科學嗰個價值對於學生嘅成長都係好重要嘅。如果我哋啲學生能夠多啲時間學習啲，就算係趣味科學都好啦，對佢將來個學習啊、做人啊，或者將來個社會辦事咧，都有好幫助。因此我就唔擔心呢啲多出嚟嘅學時，即係大家都爭住要嘅。咁我諗唔同嘅學校啊、唔同嘅人咧，即係佢哋會去討論啊，將呢就多出嚟嘅學時咧，究竟點樣嚟到使用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因為變咗可以做得更多啊，或者更豐富嗰個課程嘅。 嗯，好多谢晒你，黄玉山校长，唔该晒，拜拜吓。黄玉山教授系香港工科大学嘅校长，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马古榄架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好，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西澳同埋澳头新村。咁至于架早前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葵涌道近马嘉烈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龙尾星河名居。可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2， 港金是报1672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7.8美元，卖出价1808.78美元。港汇指数是报102，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马古榄的意外咧，仲系处理紧噶。咁而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好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帝琴湾同埋大网仔路近大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乐伦街那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龙翔道东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分别就是在笔架山花园和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两边入口的龙尾分别就排到去翠屏南村和香港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国际金融中心车多，龙尾大会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龙尾排到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交通繁忙嘅去荃湾方向，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嘅龙尾，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啦，过咗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嗰段，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相当多车，龙尾排到龙翔道近风力楼；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澳海城至南昌站多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支路都系慢车噶，龙尾西九龙法院大楼。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嗰段咧，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盛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元朗公路红

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傍晚的六点四十三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回来自由风，自由风的星期五晚呢，亦都有我们的一周时事点评啦。今晚呢，我们的两位传媒朋友就是分别是潘少权和胡丽云的。两位好。 Hey, 大家好。 大家好。 在这里先有个节目预告啦。今晚呢，我们都会集中讲很多就是关于施政报告的内容的。不过呢，连日来都听了很多的即是不同的相关的官员啦，对于施政报告内容有啲解说啦，咁你对于呢份施政报告有啲乜嘢嘅睇法呢？听朝早嘅八点到九点，星期六问责咧会请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嘅，咁啊再去即系解一解呢份嘅施政报告啦。咁大家可以留意啦。咁另外咧就系九点钟嘅香港家书咧会请嚟积金局嘅主席黄友嘉，因为不经不觉咧强积金制度推行咗咧有成二十年噶啦，咁啊都会回顾一下嘅。咁不过当然啦，如果你对于成份施政报告有啲咩意见想发表呢？而家呢一刻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两位首先咁样问啦，原本呢份施政报告呢就应该係10月中发表㗎。咁最终呢就係喺前日啦 ,11 月25号呢就发表咗啦。咁当时话点解要推迟发表呢？就係、是、因为想去同中央嘅各个部委呢沟通，争取一啲惠港嘅即係政策啦，咁亦都可以写到落去嗰份施政报告入边嘅。听完呢一份读咗成两个几钟头嘅施政报告，大家觉得即系佢推迟发表是否有其理据咧？吓，潘少权， 佢有冇理据我哋唔知啦，因为事实上佢已经做咗啦。咁但系如果你如果佢个逻辑系成立啊，即系因为我哋要所有嘢都系翻翻逻辑。佢点解要迟咧？就因为佢话向中央攞一啲惠港政策，咁所以迟。咁即係话呢，佢如果用呢个作为起点呢，咁即係话佢原先嘅施政报告呢就一定冇今日嘅施政报告，即係琴日嘅施即係呢个星期三嘅施政报告嘅内容呢咁丰富啦。咁如果我哋用返星期三嘅施政报告作为一个终点嚟睇呢，咁就大件事啦。咁即係好彩原来北京叫停咗佢嘅施政报告都去到咁嘅啫。咁即係原先原来十月嘅施政报告呢其实真係可能係好唔合格啦。咁即使今日用翻逻辑嚟睇，就系嗰个惠港政策，其实唔系好惊天骇人嘅事，系嘛？又唔系轰天动地。其实严格嚟讲，呢啲咁嘅内容咧，其实你根本开完个施政报告，然后如果真系有呢啲内容嘅话，你咪开一个好似2003年之后沙士之后，咪整个 CIPA 嗰啲七月嗰阵时开个咁嘅记者招待，咪仲更加劲，系咪？咁我相信呢件事本身咧，可以咁理解啦，即系拆开嚟讲就系、是、第一，原先嘅施政报告我唔可以用惨不忍睹，因为我冇睇过 ，OK， 但系我觉得真系应该强差人意。今日嘅施政报告其实亦都唔可以叫做合格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你只嗱，我净系用翻个惠港措施，因为嗱，佢话因为叫停系惠港措施啊嘛。 商讨一啲惠港政策。 咁即系话，如果唔系同国内或者大湾区合作有啲嘅新嘢嘅话咧，其实关于香港个部分，包括嗰330公顷嘅土地啦，包括嗰啲2蚊长者津贴啦，或者嗰啲内容咧， 乘车津贴， 其实就系话，即系已经喺度噶啦嘛。咁就係得呢啲囉。咁如果得呢啲嘅真係强差人意啦，係咪、 嗯、 但加埋呢惠港措施，我又唔觉得值得要褪咗个几月然后去做呢件事。嗱、嗯、我係唔知道究竟点解，因为係咪有啲内容係抽起咗呀，又係什么。因为严格嚟讲，喺成个房屋政策里面，你解冇解决到香港嘅房屋问题喎，十年后啲地咁点呀， 你而家解決十年，呢十年唔係你合格，你係根本你唔合格，你之前係年年都爭㗎喎。你就算嚟緊呢十年嗰三十幾萬嘅單位，其實呢條數嚟嘅，呢個虛嘅數字嘅，根本香港起唔起得切都成問題啦，係咪？發展商起咗嘅樓賣唔賣亦都成問題啦，係咪？咁我所以覺得太多嘅即係不能即係說得盡嘅空間。好啦，咁你正話又提到一樣嘢，就係佢用咗好長嘅篇幅，就係解釋佢同即係所謂叫而家香港形勢啊，又或者佢嘅角色啊呢啲咧。其實我覺得咧，呢份施政報告俾我種感覺咧，就好似唔係佢寫咁，唔似係香港嘅一種即係一種。你如果睇翻過去咁多屆嘅施政報告咧，其實我哋好少咁樣講嘅，甚至唔會有一個人話俾你聽，我作為一個特首咧，我有兩個角色嘅。即係我諗我哋唔使講嘅。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似乎唔係面向香港人發表嘅一份施政報告係咪啊？ 或者佢應該可以咁講咧？呢份施政報告係佢喺今時今日呢個經歷咗舊年同今年嘅形勢政治形態嘅改變之後，佢要重新出發啊嘛！因為佢講咗係咪重新出發？呢個重新出發嗰、那個定調，你就睇前面嗰二十段，就係呢個定調啦。如果你看得通呢二十段咧，你就知道嚟紧呢27年应该点样走咯。 好，嗱，电话号码1872311啦。咁啊，你嘅判断又系点样咧？呢一份施政报告又可唔可以咧？真系好似佢有一个即系标题咁讲啊，就系砥砺前行。重新出發啦！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嘅。作為一個總評啦，咁啊，胡麗雲，你又點睇呢？頭先最主要我就想即係問到就係由嗰個施政報告嘅內容去睇啊，佢延遲咗一個月去發表，其實係咪都似乎都係有一啲嘅即係思考啊，或者有啲嘅理據喺入邊咧 嗱，我諗即係正如好似即係仲係潘少權所講啦，大家都冇。 睇 可能性可以睇到原本嗰份啦。從今次佢拍發表呢一個嘅施政報告個結果論嚟到睇翻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有理據嘅。個理據嘅裡面，大家都會見得到佢今次上去北京之前咧，帶曬咁多個即係同今次係有關聯嘅叫做大灣區裡面發展嘅一啲嘅相關嘅局長佢哋上去嘅時候咧，你都會見得到咧佢係傾到啲嘢翻嚟嘅。但是个问题的就是说到他当初上的时候他亦都讲及到你正话都讲受惠于香港的一些政策。而他亦都在个记者会的时候亦都是讲緊 要去得到即是中国大陆的支持来到去做的。那我们就会看一看今次这个内容。原来他要这么久的时间那个合理的理据是因为他现在要拿香港納稅人的錢上去上面珠海來投資他的機場，他要在這個的皇崗口岸那裡又突然之間要實施這個的一地兩檢，他要一些沒有盈利的生物科技的公司都是可以走來到去搞上市的，即是還有科創的那面叫啲青年上去上面，佢又要去揾一啲咁样样嘅企业，又或者等呢啲嘅企业落嚟，大家去倾，我俾埋钱你，你去请我嘅人。嗱，凡此种种咧，其实系需要系计数嘅，亦都需要等人嚟同你嚟到去倾偈嘅，所以引致到呢一啲咧系真系需要时间。但系究竟呢啲系咪真系惠及到香港？嘅一啲嘅政策咧，當然政特首佢就話：，我哋要放眼遠啲，要長遠啲咁樣。但我哋依家唔係話短視，你淨係睇一睇翻，已經有好多嘅傳媒去計算翻，你珠海機場，佢只不過就係個吞吐量係香港只不過得20%。再者，你而家深圳又有珠海又有澳門又有香港又有，我真係唔明啦。咁多個機場。嚟做乜咧？第二样嘢，你讲紧话呢一个嘅青年要上去内地里面嚟到去交流学习啊、打工啊呢等等嘅嘢。从某个层面嚟讲，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可行嘅方法。但系点解要用香港纳税人嘅钱俾成三分之二你 去請一個人呢？仲有你只不過係頂籠係18个月嘅喎，18个月之後呢一個嘅年青人又點樣樣咧？你叫佢挨緊上面一個嘅相對性係咁低嘅工資，我諗呢一個嘅有前冇恨呢種嘅不負責任態度，係咪真係叫做惠及到香港呢？所以呢啲等等嘅嘢，令到好多人都會喺今次呢一個施政報告之後，對佢嗰個嘅評語係咁差劣。大家都見得到，今日香港民意研究所佢都公布咗呢一個嘅施政報告出咗之後，嗰個嘅民間嗰個對佢嘅評分，哇，大佬好攞命㗎，係1999年記錄以嚟最低嘅一個嘅數字啊！幾多分啊？27.2分啊！即我想如果一个阿爸阿妈见住个仔女佢考完试返嚟嗰个分，哇，你50分攞唔到已经系攞命㗎啦，你仲得20几分，哇，仲更加想死都不得止囉。咁所以引致到就係今次呢一个嘅施政报告嗰个嘅弊端係好显而易见、见得到，就係话到所有嘅嘢乜嘢叫做惠及香港，我哋真係好大怀疑。但佢有一个好处嘅地方，佢真係令到我哋香港人真係非常之清楚地明白究竟依家中国中央政府佢所宣传嘅就系国内国际双循环嘅意思系乜嘢？我哋一路以嚟以为就系话到两条腿走路，你又喺国内里面就活经济，又喺国际之间里面去揾经济。但原来唔系噶，成份嘅施政嘅报告只系得个国内嘅经济嚟到去或点样样去发展。你喺香港嗰个独特嘅嗰个叫做国际嘅地位，你喺今次嘅施政报告里面你系揾唔到。而呢个所谓嘅国际循呢、这个嘅所谓嘅国内国际嘅循环咧，原来系要依从翻内地嘅嗰个嘅指示，你系可以做到乜，你先至能够做到乜。我谂呢个系真系完完全全香港人真系要清醒咯。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即系总体嘅意见啦，系点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啦。不如转头咧，我哋就即系分开几个嘅大范畴啦，仔细去倾一倾今次呢一份嘅施政报告。 我哋怀疑你同一单刑事毁坏案有关，请你跟我哋翻去协助调查。 冇人可以逼你认罪， 生活逼人。犯罪会唔会只系为势所逼呢？因为一念之差，因而情有可原。 人哋讲两句你就应噶啦。 新导演戏剧系列《无恶之罪》，星期日晚10点，港台电视31。 你觉得我哋之后会变成点啊？ 喂，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节目咯。 做咩节目啫？ 小宝与文迪咯。 咩小宝与文迪啊？ 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到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到2点，有我陈小宝， 有我杜文迪， 小宝与文迪。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潘少权同埋胡丽云咧，同我哋解读一周嘅时事噶。而今个礼拜嘅重点咧，就会落咗去施政报告啦。嗱，两位以往咧，特首嘅施政报告咧，其实佢都喺开首部分咧，一定会有关于一啲香港情况嘅一啲嘅研判嘅。咁但系咧，可能譬如系讲到香港嘅经济啊，或者政治啊、社会啊等等种种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今次嘅施政报告咧，其实呢正如头先咁讲呢，就係、是、个一开首嘅篇幅呢係都花咗唔少呢，譬如去讲到即係中央去点样去全力支持咗香港啦，咁又点样讲到一国两制啦，行政长官嘅使命啦，即係佢係有一个领导行政机关同埋亦都係香港立法机关同埋司法机构行使职权有佢独有嘅角色同职能啦。咁跟住就讲到香港嘅国安法啦、国旗国徽 国歌啦。讲到咧法治社会嘅问题啦，主要就系讲讲到即系过去一段时间有一啲对于香港法治嘅挑战啦，同埋即系警方拘捕一啲嘅人士嘅问题嘅。然之后就有再讲到一啲嘅选举安排啊，同埋咧亦都有讲到即系宣誓嘅等等嘅问题啦。咁頭先阿潘兆權就話，如果你睇通咗頭嗰二十段咧，都睇到未來嗰27年咧，到底係點樣噶啦？咁但係除咗頭先我講嗰部分咧，再加埋後邊，佢講到教育嘅，似乎個重點咧就係落咗喺依個通識科嚇第時嘅改革啦。另外亦都講到咧一啲嘅即係教師啊嚇，即係如果真係有不合資格咧，亦都要要嚴肅去處理嘅。亦都有講到咧嗰、那個文憑試嘅歷史科嘅試題。嘅问题，嗱好啦，由以上种种，我想问点样睇到特首佢对于香港成个形势嘅研判咧？潘兆权， 我觉得唔系佢嘅研判咯，即系我正话都讲咗，你睇头嗰二十条，其实你再对翻以前施政报告，即系可以话由八十年代开始一路到彭定康，一路到咁多任特首嘅施政报告头二十条都唔系咁样行嘅，咁呢、這个呢？這個咁嘅改變咧，就其實係代表咗一種思維嘅改變咯。咁呢種思維嘅改變就係、是，因為中國人嗰個文化規則係咁樣，叫我哋叫綱舉目張啊。就即係首先我同你講清楚啊，即係一二三四先咁樣。咁你可以話你呢個話佢係底線思維啦，佢哋用嘅用語。即係呢二十條咧，就係我哋嘅未來呢27年嘅一種，即係叫做香港行政關係或者係管治嘅一種方程式。好啦，翻轉頭就係話，既然係咁嘅話咧，咁又因為有舊年嘅事啦嚇，舊年發生咁大件事，喺北京嘅角度，佢覺得呢個係一個顏色革命嚟㗎啦。咁既然如果係用呢個角度去睇嘅話咧，咁教育梗係要改革啦，因為拉咗咁多中小學生，拉咗咁多老師，係咪？咁所以正如特首都話：，哇！而家發生咁多問題，咁可能開刀嘅自然就係通識，因為通識係冇網管啊嘛。 嗱、不如咁啊，我哋喺7點新聞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議題1872311， 提出終極上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和二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西沙路嘅交通意外，咁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较早前近住马古榄因为有意外，呢一段西沙路咧而家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帝琴湾同埋西径村。咁就喺西沙路近住马古榄因为较早前有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帝琴湾同埋西径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上香道；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而东隧九龙去港岛车龙就排到近尤丽村；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后少少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龙翔道来回方向去狮隧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分别去到黄大仙中心同埋泽安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东山台。咁而喺九龙方面，大致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咧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而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繁忙，龙尾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奥运站至到南昌站交通是繁忙。佐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一带交界，而家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而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塘尾道之路塞到近南昌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丽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嘅两红桥面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敢睇对方噶， 其实每日翻工我就会开始头痛噶啦，好难顶噶。其实你望住佢就会谂，点解上天咁唔公平嘅咧？系嘛，佢人又靓又有才华，又唱得，又系编剧，又系演员，家庭又幸福，仲要心地好，一啲都唔嚣嗰下先夸张噶嘛？你话唔系过分咗？系咪唔公平啊？ 开心日报杜文蔚彪爷，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我得你都得。 过往十一年，多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你哋三位好啊！今日咧拉屎，我一定要打电话上嚟。 你哋个节目帮咗香港人好多啦， 即系要打电话嚟，好多谢你哋啲提议，我好中意你哋嘅节目咯。 新时段要习惯新安排啊！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请大家继续支持。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胡丽云同埋潘少权喺度嘅。刚才咧，我哋又同阿潘少权倾紧啦，就系、是、由点样由施政报告咧，佢开首啊嘅一啲嘅关于宪制秩序啊、治安啊，乃至到教育部分咧解读咧特首对香港形势嘅判断嘅。咁头先潘少权就话，即系最重要，其实你要。舉咗一個綱目先啊嘛，舉咗個綱目，然之後再講細項啊嘛，咁點睇咧？ 咁個細項就係因為教育出咗問題咯，就係23年你冇推行國教，而竟然啲學生或者係啲中小學啦，過去23年，你如果以舊年嘅情況嚟計，基本上就係啲年青人係咪完全對國家即係唔認識啦？喺佢哋嘅角度裏邊，而且係反國家啦、反對政府啦，咁好正常啦。因为他现在推行了国安法，港区国安法，那自然这些动作就会一连串这样一张一张一招一招地出咯。那改革这个通识是顺理成章嘛，因为最容易做嘛，因为他是没有课程，个课程是没有得个大纲的嘛，没有教科书嘛，是不是个内容又可以多嘛，那你可以将它改了它之后，譬如你说按琴日嘅講法，我哋減咗一半，然後加翻一啲國家憲法、國家安全嘅內容。 咁如果喺比例上，你好明顯佢應該就係變成一份我唔知佢第時改個咩名啦。但係你可以預計佢係應該話你或者公民教育啊，或者乜嘢都好啦。但係肯定喺國家嘅內容裏面，佢應該佔一個好大嘅比分喺度咯。咁而呢個動作點解咧會提埋？就係、是、你睇翻特首喺頭嗰二十段其中都提到，點解無端又提國家國安國歌法、國徽法呢？咁其實呢啲、我諗將來會喺呢個新嘅科目裏面會體現到出嚟咯。咁而呢個目的嘅背後就係體現到，即係北京要喺香港翻最幾年前所提嘅，就係所謂叫做全面管治咯。因為北京係覺得自己有全面管治權噶嘛，係我嘅權，香港嘅管治權係由北京賦予噶嘛。咁而家我覺得你哋喂出曬。過曬火位，亂曬龍，咁我而家撥亂反正咯。呢、這個就係我睇法。 好，嗱，電話號碼187231，大家可以打嚟發表意見。不如我哋先聽一位聽眾咧，然之後再同阿胡麗榮傾啊。有金先生喺度啊，金生你好。 係你好，咁多位主持。 你好，係。 係你好，係其實咧，我有頭先阿胡麗榮所講嘅話，特首話要俾啲安排年輕人上去大灣區發展咧，話呢個係冇乜作用，但我有啲唔係好同意嘅。因為其實呢以西方不斷去圍堵呢個嘅中國嘅話呢，好啦，咁今天呢中國香港呢個中介人嘅角色開始慢慢要減退啦。而中國嘅發展呢係咁一日千里，係去得咁快，即係唔好講話好似早幾十年咁快呀。咁呢喺大灣區形成一個嘅，你睇下好多中國好多譬如好似華為呀、騰訊呢啲公司都係落戶喺深圳嘅話，好啦，今日上到深圳唔係你淨係話過上去打份工，你可能遇到好多機遇，識到好多人，有唔同嘅人士，或者你會可以創到業翻嚟，諗到個方法，喂，點樣同中港可以加強嘅流動溝通？好啦，咁唔係正咁簡單話，上去打份工，但係今日因為你冇呢個誘因上去做呢份人工咁低嘅，我呢家特首就係咧希望咧補貼呢啲人工俾你，你同香港係打工差唔多嘅話，咁啊有一個誘因令到佢發展，令到佢多咗機遇好多。啲唔能夠單憑話，我哋依家俾咁多錢，依家呢份工咁樣，所以我對這個呢個咧，胡麗榮頭先所講嘅嘢咧，我係唔同意嘅。 明白，即係建立到一個人脈嘅機會啦，同埋即係可以積累到其他經驗嘅機會啦，嚇。 冇錯，係啦。 是明白，喂，多谢晒你啊，金先生嘅意见嘅。咁不过关于即係大湾区嗰度呢，不如我哋稍后再傾或者再回应啊。但係我哋不如先讲咗就係点样由施政报告入面嘅宪制秩序治安教育部分呢去睇特首对于社会形势同埋香港形势嘅研判啦。 我諗其實即係成件事件嘅裏面咧，我諗都係得一個嘅好清楚嘅一個核心嘅。佢核心就係話到即係特首要去強調翻一國呢一個嘅位置，而引致到嘅就係話及到你花咗咁多個段落嚟到一開始就去強調翻就係話到彼此之間嗰個關係啊，甚至就係話到即係嗰個經濟就係只係能夠即係依家中國係成為一個即係2020年我唯一個一個嘅有增長嘅一個主要經濟體啊，呢啲咁樣嘅説法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講俾香港人聽嘅，就係話到你信啦，你靠住祖國咧，你就能夠可以有呢一個嘅前途啦，咁等等嘅嘢。咁另外一方面嘅，其實我哋都不得不要去承認一樣嘢，呢一個嘅國安法嗰個定立，其實係造成咗嘅，就係話到特首係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一個嘅責任，就係佢係需要嚟到去將佢高舉喺所有嘅一個嘅法律之上嘅，要讓所有嘅香港人，要讓所有嘅國內人。都見得到佢依家係有根據翻呢個嘅國安法嘅裡面嘅第九同埋第十條佢所做嘅一個嘅責任。第九同第十條裡面所講嘅係咩嘢咧？根據翻國安法，佢就話及到特區係應當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同埋防範恐怖活動嘅工作。對於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嘅事宜咧。特区政府都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嗱，佢第十条其实都系差唔几一样咁嘅嘢，咁嘅意思。而因知道嘅就系话到，点解我哋见得到呢一个嘅 施政報告個個裡面，即係除咗一開始就嚟到高舉一國呢一個嘅位置，講緊就係、是香港要點樣樣要去順從嚟到去執行，講緊香港過去2019年嗰個嘅社會事件，以至到現在嗰個嘅疫情嘅發展，出現嘅種種嘅問題，原來係香港人嘅事，就唔關乎到管治嘅問題，咁等等嘅嘢，大家就會好明白到呢個國安法嗰個訂立嗰個嘅需要性，同埋同時間佢裡面佢亦都需要去宣傳，就係話國安法嗰樣嘅權威性。咁你呢一個嘅正話講緊個教育個通識科呢一個嘅被 改革啦， 改革啦， 系啊，改革。 咁呢一样咁样样嘅行为，亦都喺翻呢个嘅国安法里面嘅第九同埋第十条嗰度清楚地展示出嚟。佢今日有咁样样嘅下场，大家都会好明白到呢一个系必然会出现嘅一件事。只不过嘅就系话到，究竟依间学校去喺一个嘅专业嘅一个嘅发展嘅領域嘅裏面，究竟係受到有幾多一啲嘅政治嘅取態嚟到去干擾？ 嗯， 咁呢一個嘅政治嘅取態嘅干擾咧，其實大家咪以為就係純粹係一科一個問題，大家忘記咗仲有呢個嘅中國歷史科嗰個考試嗰個嘅問卷嗰、那個考卷嘅問題。 嗰歷史科嚇， 咁、所以引致到嘅就係、 歷史， 所以引致到嘅就係話就今天我哋見得到係叫做通識科被殺了。但他朝可能唔止通识科会有出现一个嘅问题咯。 不如咁啦，我哋就即刻讲一讲咧，头先听众都有提到，或者两位都有提到嘅大湾区嘅情况啦。因为咧，如果睇翻成份施政报告咧，应该最少有成40几次啊，都提及到大湾区呢三个字啊。咁当中咧，头先阿胡丽云都有论及入边嘅一啲种种嘅建议同埋措施啦，包括咗就系香港嘅青年人去大湾区度就业啦，吓可以获得资助啦。另外亦都包括咧系香港嘅。即系机管局咧，系入股珠海机场啦，等等。嗱，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即系传媒亦都有去比较过香港嘅机场啦，同埋珠海嘅机场啦，等等。咁我想问啦，有一啲嘅评论咧，就用咁样嘅角度去睇嘅，究竟咁多同大湾区相关嘅嘢，其实个措施翻到嚟系？惠及香港嘅居多啊，定系咧会系最终系大湾区受惠，即大湾区其他嘅城市受惠居多咧？咁因为都有另外一啲嘅人士去会提及到一个问题啦，就系当我哋不断鼓励香港嘅青年人去大湾区发展嘅时候，咁香港嘅人才又點樣去處理呢？嗱，咁啊，凡此種種都係近日坊間有提出嘅一啲嘅，即係觀點啊，或者係一啲嘅疑問嚟嘅，都係打電話嚟1872321同我哋傾傾啦。咁不如胡麗雲，首先不如都請你回應一下頭先阿金先生提到嘅問題啊，同埋頭先我哋提到就係大灣區嘅政策究竟嚇？边系一个互惠互利啊，定系边边会系有一个即系利益多啲咧？ 其实正话阿金先生佢嗰个嘅说法嘅时候咧，我脑海里面即刻谂翻起咧呢一个嘅香港政府，我忘记咗，唔知系咪准确地系2005年啦。咁嗰阵时咧就话已经系容许就系话到内地一啲嘅尖子可以落嚟香港嘅大学里面嚟到去即系读书嘅，咁跟住就出现咗我哋见得到香港嘅咁多间大学或者私立大学都好啦，就涌现咗好大群嘅一啲嘅内地来港读书嘅一班嘅叻叻学生。咁当然啦，有一啲好叻嘅学生，但亦都有好多系一啲又好有背景嘅一啲嘅学生。但系无出其右地得意嘅地方嘅就系话到咧，佢哋落到嚟香港读书嘅时候，佢哋真系都好努力地。就喺呢笪地方嘅里面，去发挥佢嗰个人物网络嘅一个嘅关系。佢哋个网络系点样样咧？原来我都有啲朋友就系同我讲，原来佢哋一路喺读紧书，甚至佢读完之后都留喺香港嘅。佢哋点样样咧？原来我读紧嘅时候咧，就已经有香港嘅金融保险业嘅人咧，揾佢哋去帮手嚟到去做卖保险呢一样嘢嘅。 咁當然我都會覺得好奇怪，咁你讀緊書咁快就已經可以做得到，咁當然就佢哋就係因為係尖子嘛，咁佢哋叻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哋可以 manage 到佢哋自己嘅時間，所以同時間佢裡面咧又可以留喺香港讀書，但同時間咧又可以利用自己嘅人物網絡嚟到去繼續去揾錢。而引致到嘅就係話到好多人都今時今日咧，除咗喺香港，又或者跳咗去第二笪地方去有佢自己嘅正職之外咧，原來都仲繼續係孭住去幫手去賣保險呢一個咁樣嘅嘅職業嘅。咁更加好笑嘅就係話到，原來唔單止係一班咁嘅年青嘅學生啦，原來係喺大學裡面做行政、做教書嘅人都係同樣有一個咁樣嘅利用自己嘅人物網絡啊，嚟到去即係去賺取自己財富嘅。咁我覺得呢樣冇問題嘅，因為各人有各人自己嘅選擇啊嘛，係咪先？咁但係我諗緊十八個月啊，當然啦，我都好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十八個月以上啦。但係十八個月，我怎样去建立到什么人物网络的关系呢？当然香港人很多很厉害的、尤其 是在香港读书的内地生，其实他们的人物网络是更加强的。但是我们会不会同样是出现的，就是说到你建立了那个网络，你再继续去发展你的事业，你的公司是以哪个地方来到去作为你那个的基地，嚟到去為嗰笪地方嚟到去謀取更大嘅一個嘅發展空間咧，我唔知道。當然啦，好似特首咁講，依家青年人要移民，佢都阻止唔到嘅。所以青年人去邊一笪地方揾錢都冇問題嘅。哪管你係青年又好，中年又好，老年都好。但係咁翻落嚟嘅就係話到低温邊笪地方係孕育嚟俾錢你嚟到去揾你嘅第一份工嘅時候咧，我諗。即係中國人都有一句老話嘅，就係好似特首咁講，追本溯源啊嘛。邊一個人幫到你嘅第一步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咪都應該要去諗一諗翻呢一個嘅起點？ 嗯。刚才胡丽云提到应该就是讲紧2005年那时就是中大和城大是首次参加内地的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即是直接在内地那里招生的。不如呢我们先听位听众再跟潘少权谈先。1872311有位听众呢是陈先生在这里。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是有什么看法陈生？ 哎，其实最主要来讲呢，我觉得昨天施政报告讲的东西呢，首先我关注回他那个特首讲的2000个津贴去回国内发展的大学生。咁我现在看来讲就是说近期那个疫情都这么严重，咁即是根本上就你如果讲这样东西都不知道你几时可以行得到。但是同埋香港呢科学园都可以有很多就业机会可以给到这班所谓大学毕业生落去帮手而去发展。咁令到香港嗰個科技園嗰、那個發展得更加好，咁會唔會更加快捷呢？咁、其次嚟講就係、是、佢講嗰個解決房屋嘅問題，不嬲香港都係最嚴重房屋㗎啦，成日都話冇地。咁但我成日都只係感覺到一樣嘢，就係話香港最主要就係以賣地為主做收入。咁啲結果嚟講，長時間嘅處於高地價嚟講咧，根本上無論你起幾多地、起幾多樓，每日有咁多新移民。咁你何来可以解决得到房即居住个问题咯？即我感觉到就系咁。 嗯，好啊，多谢晒陈先生嘅意见啦。1872311翻嚟咧，我哋继续同潘少权以及胡丽云倾呢个议题啊。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迪斯。2015年，佢哋由话剧舞台走入大气电波。访问流行小说作家，改编小说做广播剧，他们是拉阔剧团。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小说舞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埃塞俄比亚爆发冲突，大量难民涌入苏丹。 Roads to the Tigray region remain blocked. 聯合國話會有幾百萬人面臨人道危機。 Putting millions at risk of food insecurity and disease. 高福慧、譚永輝、陸宇光，十萬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欢迎你打来发表对于施政报告的评论的大湾区的、施政报告相关的内容。潘少权点睇？ 我觉得那2000个位呢，首先呢它是给香港公司的，即就不是说就这样资助你班人回入去的，就是香港，即香港公司就请一批香港的学生，然后就给高一点人工去资助他。咁其實呢個動作呢，即係我就比較正面嘅，即係因為我覺得呢，就其實全世界好多，譬如你好似新加坡或者去吸納人才都可能會係咁樣。不過但係你去吸引香港人，尤其香港嘅畢業生要返入去大陸去做嘢係比較困難嘅，因為無論生活水平啊，無論個工資水平，甚至係好多嘅習慣啊，甚至係個政治制度都可能唔同呢，係好困難。但我覺得作為起點係無可厚非嘅，但係現實世界就係、是、究竟係啦，呢二千個位究竟可以達到最嬲尾有咩結果呢？咁我自己覺得呢，就係、是、我諗係一個即係施政報告裏面一個包裝囉。即係如果你做任何嘅講大灣區嘅發展裏面，你總係冇一啲嘢。而且我哋成日講話香港要融合呢個大灣區嘅發展裏面呢，咁其實人才、人流、物流、貨流、即係金錢嘅流通咁樣，咁人點都要做一啲嘢囉。但我覺得呢個動作係太細嘅。如果你問翻我，即係你應該就係定一個數目係偉大啲，係咪？哇！我哋係嚟緊連續五年，每年二千個，係咪？然後就資助呢啲香港嘅生意即係公司入去。咁我諗反而可能仲大啲個 impact 啦，即係效果。第二就係其實我又覺得咧，香港公司嚟嘅呢啲，所以佢哋賺咗嘅錢咧都喺香港要，即係都係有部分係翻香港，所以我又唔係話太過話係輸咗出去嘅人才咁啦。我成日覺得人才喺今時今日廿一世紀全球化嘅世界裏面咧，走來走去好正常噶啦，已經係好似用個 Zoom 咧已經解決曬好多問題，所以我又唔覺得咧係究竟由移民又好，唔移民又好，翻大陸好唔翻大陸好，其實唔會影響咩大局。但反而覺得咧，你問嗰個問題真係我哋值得去深思嘅，就係咁多項等咗成個幾月，就係為咗呢個惠港措施咧，呢、這個施政報告裏面嘅大灣區裏面咧，其實真係你發覺唔到幾多嘢嘅啫。雖然你提個珠海機場，其實我相信機管局投資呢個珠海機場，其實就係取代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佢能夠發揮到一個廉航嘅機場嘅角色，即係話全世界嘅，即係或者東南亞嘅廉航咧，全部係飛去呢個珠海，由珠海入香港嘅話，咁慳翻好多。 而家珠海機場係唔做國際客運。 咁當佢入咗股就變咗唔同曬㗎啦。 全部國內。 如果你調翻轉頭諗下，香港機管局可以入到股嘅話，成件事已經唔係一件事啦。即係如果你話，我做咩要你香港國際機場或者香港嘅機管局有乜嘢值得？珠海要俾你入股先，你嘅关系就在于你同全世界嗰个联系啊嘛。咁如果你净系话做货流嘅，搞你做乜嘢啫？你而家系咪唔合理噶？背后嗰件事我哋睇多三五年，咪睇到究竟个端倪系咩咯？ 1872311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大会通过决定，向经核实今年二月三号至七号期间缺勤假员工收回已支付嘅工资，同时决定唔会就此作出其他人力资源方面跟进。医管局相信已作出合情、合理、合法同埋公平嘅处理。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话：，当时有大约7000名员工喺未得到局方或医院同意之下缺勤，严重影响 響公立醫院服務，當時已經多次公開呼籲缺勤員工盡快返回崗位。他說已向有關員工發信確認缺勤日期和原因，目前正複核直勤記錄。醫管局說收到幾千宗涉及事件的意見和求助，局方已作出適當跟進。據悉有專業監管機構亦都收到相關投訴個案。醫管局員工陣線今年二月初發起分階段罷工，訴求包括要求政府禁止旅客經內地入境、落實方案確保口罩供應充足等。本港新增9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地個案佔89宗，其中17宗感染源頭不明。歌舞群组再多58宗确诊，累计367宗。本港至今确诊个案突破6000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有6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相信养和医院内出现小型爆发。一名77岁女子8月中入住33楼的单人房，曾经有亲属探望，她星期三发烧，昨晚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其后离世。曾经接触过她的一名护士和一名病房工作人员亦都初步确诊，当局要求同一层13名单人房的病人在病房隔离，会封闭整层楼，30多名职员和医生要检疫。玛加烈医院一名儿科护士证实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说，初步确诊的护士没有病征，昨日上班的时候接获她的小朋友要送往检疫中心的消息。护士曾经接触过一名确诊的教琴导师，她小朋友学琴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戴口罩。余慧玲表示，该名护士在上班的时候有佩戴合适个人装备，照顾过四名婴儿，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初步检测结果是阴性，会在玛加烈医院接受检疫。他工作的病房有20名婴儿入住过，有7名已经出院，但和他没有接触，医管局会通知婴儿父母进行测试。提出辞职的民主派议员下个月一号正式离任，包括林卓廷、黄碧云、胡志伟、叶建源、邝俊宇、邵家臻等，下午在立法会大楼拍照告别。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批评建制派只是做应声虫和举手机器，令到议会失衡，令到政府无视民主派和市民大众意见。即使建制派在今日财委会讨论明日大屿相关拨款的时候提出问题，他们最后都会投票支持。他认为民主派应就未来抗争道路有新想象，选举亦是抗争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议会抗争道路应该怎样走下去，他未能得出答案，需要共同思考新出路，但绝不放弃，强调即使失去议会平台，亦会继续就政治议题发表意见。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天气稍凉，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同埋二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 Nancy 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马古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 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多车的，去荃湾方向龙尾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交界一带呢都仲係比较挤塞，龙尾喺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筹备本年度的施政报告时，深感任重道远，怎样令香港早日走出困局是这一份施政报告的首要目的。 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在疫情肆虐、经济前景不明朗等情况下，施政报告怎做到砥砺前行、重新出发呢？市民对于施政报告反应又怎样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一起走过。 最欣赏一个前辈就是罗罗乱，咁佢嘅言行举止咧，其实真我不嬲都学紧嘅，冇咩脾气。就算系即系拍第一场，跟住跳到第九场，一头一尾，佢都冇怨言。即系你解释到我咩原因，点解会咁样 ？OK， 冇问题。 佢嗰啲系新教嚟嘅，罗罗乱嗰啲。 系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14， 杨少雄、江美仪， 仲有我欧瑞伟， 同我陈荣俊 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1。嗱，刚才咧又讲到咧，系即系资助一啲嘅企业啦，请香港嘅年青人啦去大湾区度就业发展嘅。咁咧就啊，特首就话啦，即系啊，其实咧佢唔系因为唔中意年轻人而将佢哋送去大湾区，其实咧佢就好中意年轻人嘅，想俾佢哋更多嘅发展机会。咁所以即系佢话唔系俾他们上去做开荒牛，亦都话咧已经有内地企业啊、跨国公司啊，已经系报名咧参与咗计划噶啦，咁样。咁另外咧就系讲到即系呢个问题咧，特首亦都话啦，香港人有误会，以为咧我哋多啲讲大湾区咧就系掏空边缘化香港，只系听中央话，佢就认为咧污名化大湾区咧系对香港不利嘅。嗱，咁大家点睇咧？究竟？我哋而家去討論大灣區嘅時候，係咪真係存在咗一個叫做即係污名化嘅問題存在咧？咁而另一方面咧，最近即係 施政報告嘅即係幾次啦，同傳媒之間嘅即係訪問啊，或者係俾聽眾去問到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咧，都有人問到香港嘅移民潮嘅問題。咁特首就話咧係佢哋係唔會有一啲嘅政策去阻止香港人咧去外地發展嘅。咁亦都話咧邊度安居發展咧係佢哋嘅自由嚇。咁但係亦都講話喂，即係好似以前咁樣，咁如果佢哋睇到香港有一啲嘅機會嘅時候，即係佢哋亦都可以回流翻嚟嘅咁樣。大家點睇以上嘅兩個問題咧？潘少權， 我覺得咧，香港從來都係一個移民城市嚟嘅，即係其實點解你如果睇翻八十年代香港人？面對即係唔好話香港先啦，你睇翻文革嗰陣時咁多人會走落嚟香港係咪？再推前啲去到五十年代，甚至國共內戰嗰陣時又咁多人走咗落嚟香港。咁然後到跟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嗰陣時又咁多人走嚟香港，到八十年代大家驚咗即係驚咗呢個回歸，又好多人走出去，但係又更多人走落嚟香港。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咧，香港可能我哋嘅命運問題啦，我自己覺得。即系呢个位置系好有趣嘅，呢个位置 风水问题啊， 即系嚟到其实又调翻转嚟都系嘅，你香港地方咁细咧，即系咪一个即系安居之所咧？其实香港无论咁多年咧，你咁多人走去话佢崩溃啊、冧啊、破产啊、香港已死啊，即系尤其好笑1997，即系经济学人用过唔知几多次讲香港已死，咁啊，但系香港仲未死得。咁我自己觉得咧，都系讲嗰句咧，就系、是。所有嘅人咧，我自己覺得應該自求多福，因為調翻轉，我哋今日坐喺呢個地方裏邊，我哋有幾多個人會話自己會為自己國家、為自己嘅民族會做貢獻而留低，係咪？咁大家都係為咗自己。咁如果你真係覺得邊度啱你嘅，咪去邊度咯。但係我翻去講翻呢個大灣區呢個發展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面對一個現實，就係你要香港嘅年青人翻去大陸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呢度系涉及到除咗你话真系现实世界嗰个金钱嘅收益，第二个就系一个生活习惯，第三系成个政治文化嘅相不切，完全唔同啊！所以你可以谂下，你点叫佢哋翻去呢？嗱，我成日觉得咧就系话，你鼓励啲人翻去系啱嘅，因为作为一个政府，尤其我哋要走向大湾区或者系叫做中港两地融合咧，你鼓励人系啱嘅，因为佢喺政治上佢唔可以唔敢讲噶嘛。作為一個特首，佢點可以唔係融合呢？係咪？唔通叫你哋唔好翻去咩？咁問題就係、是、你叫人翻去，其實係正如講十八個月之後點咧？你其實你我調翻轉頭，你如果喺大灣區裏邊，你同國家攞咗笪大嘅土地，然後喺嗰度起醫院、起大學、起呢個老人院咧，你叫香港人翻去起呢個大嘅實驗室、科技實驗室咧？咁你叫人翻去咧，喺嗰度出做香港嘅工作，出香港嘅糧，有香港嘅制度咧，你可能就會多呢一批人翻去啦。 但係存唔存在一個污名化嘅問題咧？ 咁呢個咧就其實咧，我覺得咧就所有嘅嘢你唔可以要求人哋個個對呢件事係嗱，譬如好似我而家咁講，我話喂，你好難叫人翻去喎，咁你算唔算我係咁樣嘅污名化咧？唔算，唔可以咁讲，污名化系刻意抹黑你啊嘛，系咪先？但大湾区呢个发展唔系，大家都知道，其实嗰个发展嘅可能性同埋空间系好大嘅，只不过我哋适应唔到，又或者真系佢批唔到，令到香港嘅后生仔觉得喺嗰度发展有好大嘅发展机会，咁啊唔去唔代表系有问题噶嘛？ 大湾区系咪存在污名化同埋有关移民嘅问题吓？点睇咧？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倾啦。咁特首就话，即系一个人最终选择喺边度安居发展咧，完全系佢嘅自由嘅，亦都系话咧，即系喺全球嘅经济全球化之下啦，人嘅流动越嚟越方便，尊重每一个市民嘅决定，亦都话。即是过去香港经历过移民潮，但都出现过回流潮的。如果离开了香港的人日后见到香港的发展机会而回流，特区政府都非常欢迎的。胡丽云怎么看？ 我自己会好觉得呢，正如特首自己所说，他都会承认人是有这个自由流动的权利的，这个也是基本法里面所定定的。所以引致到人去选择哪个地方住的时候没问题的。第二樣嘢就係話到最近都好似有一個嘅 機構係就呢一個嘅移民嚟再做咗一個嘅嘅一個嘅問卷調查啦。咁啊，當中咧就係當然啦，有好大部分人都話會係諗住移民。我哋要留意翻就話到唔係話有幾多個部分嘅人想要移民，要睇翻嗰啲人佢要移民，佢總有佢嘅原因。佢嘅原因嘅就係話到當中有接近到 27.3% 話不滿意特區政府、特首、高官、政府政策呢啲嘅嘢。其他嗰啲我唔講啦。咁諗下啦，佢點解要移民咧？佢即係佢想尋求啲咩嘢？係自由啊！里面包括紧一样嘢，言论自由、人权状况比较好嘅地方。而引知道嘅就系话到现在，我哋讲紧就系话到，即系移民呢一样嘢已经唔系再系话我哋喺度讲话你移唔移或者你留唔留呢一个嘅问题。而依家人哋外国啊抢紧香港人啊，英国、台湾、澳洲、加拿大呢全部。抢紧香港嘅下一代，咁掏空埋呢一代嘅时候，香港有啲咩嘢可以，有乜嘢可以去 sustain 得到咧？ 嗯， 但我哋今天就走嚟讲就系话到啊，要发展大湾区。嗱，我自己都会好觉得，若然我真系有个小朋友嘅时候咧，我都会建议佢哋应该要上一上去，佢哋嘅眼界一定要开阔。但系上去唔紧要，你上去你个脑袋你要清晰。你要知得到你自己做紧啲咩嘢，唔系话上咗去你就会有问题嘅。我唔认同嘅。做记者咁耐以嚟，我哋有边笪地方冇走过？越走得多，你越嘅见识，你越更加广。但系个问题，你走咁多嘅地方嘅时候，你脑袋都要清晰，你要知道你自己做紧乜，你亦都要知得到你要做一个比较，究竟呢一笪地方同嗰一笪地方有啲咩嘅分别？究竟边一啲系好，边一啲系唔好？而第二样嘢嘅就系话到，一直以嚟。包括現在，我哋成日都講緊就係話到，我諗尤其是走緊中港線嘅一啲嘅記者，佢哋應該會好清楚一樣嘢，香港城呢一個嘅概念，早已經就係喺建制派喺政府裏面有好耐已經係傳咗出嚟，眼見嘅就係有唔少嘅政府嘅退休高官，甚或至現役嘅一啲嘅紀律部隊嘅人員，都已經喺中山、珠海等等嘅地方買咗一個嘅居所。作为自住又好，又或者什么都好啦，佢嘅自己嘅自由。而引致到嘅就系、是，今天我哋讲紧话上去上面嚟到去发展嘅时候，难保他朝你可能你都会可以系利用呢一啲咁样嘅契机嚟到喺里面去真正去建立咗一个嘅香港城。但系你建立咗个香港城，究竟里面所俾嘅嘢，里面嘅制度系咪你香港人？所願意所接受得到咧，我覺得呢個係需要值得思考咯。 嗯，好啦，嗱，跟住我想問咧，即係大家點睇今次施政報告嘅宣讀情況咧，同埋佢琴日舉行答問會嘅情況咧，去睇行政立法關係咧？因為尋日佢喺個答問會嘅開場白啦，就點樣多謝咧多名嘅議員嚇，咁就話已經將佢哋嘅訴求咧納入咗施政報告入邊，又會回覆翻咧短問短答嘅。好平静啦！礼拜三发表施政报告，当然个整体情况就系、是，即系点睇个行政立法关系咧？吓，潘兆权， 好和谐啦，系嘛？而家因为冇晒反对派嘛，即系好似97之前咁咯。因为只系得啲非官守议员啦，同埋官守议员，咁啊，梗系冇反对派啲压力团体，而家得翻两个啫嘛。咁啊，同以前喺港督年代咪差唔多咯。咁但系呢个系咪我嚟想见到咧？即系一件咁嘅事咧，即系我觉得系。我反而唔会理佢系建制又好，泛民又好，其实任何嘅议会咧，其实都应该是其是，非其非啦。唔理佢系即系乜嘢人当道，又或者系有几多人，或者几多个即系边一边占多数啦，系嘛？你用咁嘅角度去睇，嗰件议案系值得系支持嘅就支持，值得反对就反对，要提意见就提意见。咁但系因为，呢兩日係純粹係施政報告嘅發表啦，咁所以就唔涉及一啲所謂有咩衝擊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從因為有一批泛民嘅議員已經即係總辭咗之後，咁就變咗喺個政治或者衝擊裏面就少咗，咁所以喺啲議案裏面嘅通過係快咗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我都係講翻嗰句啦，如果有一啲即係政策係應該反對嘅，或者應該提意見嘅，我覺得係應該做翻出嚟。就唔係因為 冇咗反對派或者冇咗反對嘅意見，咁你就覺得咁就叫做代表行政立法關係好咗咯。咁我覺得又唔應該咁做。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其實我又睇翻，成個建制派裏邊都唔係一塊一個死鐵板一塊嘅，佢一樣有商界代表，亦都有工人代表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又不完全係嘅。不過只不過而家呢啲情況之下，可能俾你睇到嘅啫。如果你真係做到強積金對沖啊，做到有啲所謂最低工資嗰陣時，我覺得火花都會發生嘅。 胡麗芬， 我自己會好覺得咧，其實依家嗰個嘅立法會嗰個情況咧，當然可以好快脆就沉沉沉咁樣樣啲嘢可以處理得到嘅。咁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就係都需要大家嚟到去留意嘅。喺特首去接受呢一個嘅傳媒嚟到去查詢，唔係接受呢個立法會議員去追問佢哋一啲嘅施政報告裡面嘅問題，喺回答呢一個嘅施政。印花稅務條例嗰度，即係講緊呢個非住宅物業可以即係豁除嘅一個嘅印花稅呢個時候咧，佢裡面咁樣講到喎，佢話到咧，我們提出一個政策，我相信大體上社會都接受，但有時好嘅政策都做不到，因為有人不配合、不履行作為立法會議員要作為配合的功能。但今日我們有這個信心啦。嗱，後面嗰啲我真係都唔再講落去啦，即係似乎咧立法。特首已經雖然佢嘴巴上有時講，佢話到即係都鼓勵立法會議員咧就是其事非其非，咁但係佢亦都好清晰地講，將立法會嘅議員嗰個功能咧就係話要作為配合的功能。咁我諗就大家都已經好清楚地明白到，我哋嘅特首其實係六佢尋求緊嘅一樣嘢係一班係只係聽住佢支笛。嚟到去額頭嘅一群嘅立法會議員啦，定抑或會係真係提出一啲更加具體可行嘅一啲嘅意見啦。我舉一個例子，講緊依家話呢一個嘅確診之後俾5000元呢一個嘅津貼呢件事，我諗大家都聽完之後都已經覺得哇個下巴都跌咗落地啊！點解會患病會用即係咪真係窮得咁可憐，只係剩翻錢咧？香港到最終嘅就係話我哋見得到。啊！我覺得呢一個嘅勞福局局長啊羅志剛佢嘅處理係非常之好。佢話佢到呢個5000元嘅確診呢一個嘅津貼，只係俾基層嘅人，而呢一個裡面仲有開出好多嘅條件。換句話說咧，就係話到我喺度諗緊點解啲當日有立法會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不斷去講緊話要津貼，咁政府就會去採納嘅咧？他有没有想清楚，我这样派钱的时候，你的库房你有多少可以这样给你去派呢？再加上你现在面对这么多的财政上面的一个赤字，所以引致到就是立法会议员他是不是真的要做一个真的叫做配合政府施政的一个这样的角色呢？大家真的要擘大个眼睛去看一看，接下来只不过剩下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立法会里面的一班的议员他们的表现是怎样，看不到不要紧，即管去立法，去翻政府个新闻网页嗰度咧，睇翻佢哋点样去讲嘢。 嗯，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讲一啲同疫症相关嘅议题啦。 有一个笑话，即你如果要做研究咧，唔该你喺攞诺贝尔奖之前努力做研究。因为你攞完诺贝尔奖之后咧，你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俾人请咗去演讲嘅。 我成日觉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是，佢每一年出嚟咧，都系令我回顾自己究竟文学水平有几高。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星霞等候训练啦， 九钟上堂啦。 施政报告喺今个星期三啱啱出炉。特首在上星期已经公布当中会有支援物流业的措施，究竟当中会有几大成效？业内人士又怎样看一连串的支援呢？今个星期我们邀请到不同界别的物流行业工会代表和我们一起讨论。 星期六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霞新秀训练班。 经典广播剧《人女》1983年作品，梅峰原著。 我并不是一个勇敢的女人，要我由头再恋爱过一次，我没有这样的胆识。 尹芳玲， 你如果想离婚，你最好死了条心。 张明敏领衔主演，11月30日开始，一起重温《人女》。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少权和胡丽云两位跟住呢就讲疫症相关的嘢。其实刚才胡丽云提到呢嗰5000蚊是感染了即是新型肺炎的因素的现金津贴呢，其实今日开始呢就是接受申请的啦。咁当然啦，佢针对就是一些即是受雇但是就不享有有薪病假或者自雇人士啦。而且佢哋亦都因为呢要留院治疗呢而面对一个经济困难呢先至得嘅。咁同埋係要係11月22号当日或以后喺本地感染嘅先至算数嘅。但係呢除咗呢5000蚊之外呢，前两日特首讲到即係嗰个抗疫嘅问题时候呢亦都有讲到安心出行呢一个应用程式㗎喎。而家食物及卫生局呢就要求呢係餐饮同埋表列处所呢即係係需要喺12月3号之前呢就申请呢个安心出行嘅嗰个嘅二维码要张贴喺度嘅，要展示嘅。咁特首就话咧，即系会先鼓励市民自愿使用，有需要嘅时候咧，或者系强制进入有关处所嘅人咧，都要用呢个程式。咁但系佢亦都话，喂，呢个都仲系一个自愿选择嘅，因为咧你可以选择唔去嗰啲嘅场所噶嘛。咁大家点睇咧？即系到最后可能真系要强制地去进入某啲处所，就要安装呢个安心出行。不过你就都系自愿地选择去唔去，所以都仲系叫做自愿性，系咪咧？潘少权， 其实逻辑上系自相矛盾嘅，因为如果你觉得呢一个既然安心出行系俾人哋自己自愿登记嗰阵时咧，但系你又另一个手段咧，就要晒所有嘅，即系差唔多要所有餐饮业咧都要做。將呢個所謂叫二維碼擺喺度，咁你就即係令到呢個矛盾就會發生咧，就話即係我哋去邊度食飯咧？如果我唔下載你個安心出行呢個程式 咁佢又未講到話進入處所一定要強制， 但 係可能遲一步會有機會 咁、其實你如果咁樣去做法，咪所謂咪自相矛盾嘅？究竟你搞嚟做乜嘢咧？即係你搞嚟嘅目的係想嗰啲人去記住自己去過咩地方？又你又話因為個既然個私隱，你又係咁重視啦。咁究竟你係想佢記住自己去過咩地方，然後當自己有機會確診嗰陣時候，然後提翻醒啦？因為什麼呢？咁嗱，你從呢個所有嘅嘢好現實嘅啫，我任何一個人都係好現實嘅，就係、是、我下載嚟做乜嘢？即係對我一個普通嘅人，我下載呢個安程式有咩意義呢？如果你又唔係所有嘅處所都有一個咁嘅二維碼，等我可以記錄咗我自己去過嘅，係咪？咁你只係話我要下咗呢個程式，而喺嗰啲場所裏面呢又全部都可以等我記錄到，對我先有意義啊，我先記得我原來今日去過3個地方食飯，或者去過5個地方行街咁樣。咁如果唔係我點記得，我真係記唔到喎。咁你成件事設計嚟做乜嘢呢？成件事設計咗出嚟咪就係為咗設計而設計囉。如果你問我嘅講法。好啦，咁如果用返佢嘅講法，就係話喺12月3號，其實佢鼓勵緊啊嘛，而家亦都唔係鼓勵啦，因為大部分嘅飲食場所都會貼出嚟 啊， 都會貼出嚟。咁當你貼咗出嚟嗰陣時候，冇呢啲程式嘅人咁點咧？咁而家得下載咗好少人，好少數人嘅啫，咁係咪自相矛盾咧？ 不過都補充啦，佢只係話咧有需要嘅時候或者會強制進入有關處所嘅人咧使用程式，而家未係嘅。 其實咧好得意嘅，啱琴日咧就去咗呢一個嘅公共圖書館。花咗好耐嘅时间，但我发现到咧喺个门口嗰度望住啲人啦，出出入入嘅时候咧，老嘅、嫩嘅、中年嘅，冇一个走入嚟到去用紧呢一个安心行呢一个嘅程式嚟对扫佢嘅二维码。嗱，大家都会即刻会明白得到，其实有呢个东西咧，嗱，管你话政府所讲嘛，话啊对个社会政即系社会大众啊都会系中意嘅欢迎嘅，但现实嘅里面咧并不如是咯。所以有时咧谂一啲嘢咧。即是你想得真是太过超离地咯，你太过自己孤芳自赏咯，你根本都不明白民间个里面嗰个生活习惯系点样样。另外一方面嘅就系依家强制嗰啲人系摆出嚟嘅啫，但系你点知道到就系话到嗰一啲嘅地方，如果再爆落去嘅时候，系咪咁多笪地方系愿意听个政府咁讲，我就整一个二维码嚟俾人嚟到去即系做一个嘅出行嘅记录咧，我真系有一点嘅怀疑，所以引致到咧今时今日呢一个咁样样嘅疫情嘅嗰个嘅变化咧，某程度上面，我觉得香港人亦都系需要去明白，你要真真正正去到清零咧，其实某程度系真系不切实际。特首佢解释呢一个唔能够做到呢个强制嗰个嘅检疫嘅时候，亦都有佢嗰个科学嘅理据，所以大家。宁愿自己做好自律咯。 好多谢两位。